4000055151给大家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意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地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桥子上的绿衣签，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诵读的著名文学家金克木先生的雨雪。 我喜欢下雨下雪，因为雨雪是你的名字。我喜欢雨和雨中的小花伞，我们可以把脸在伞下藏着，我可以仔细比比雨丝和你头发，还可以大胆一点偷看你的眼睛。我喜欢有一阵微风迎面走来，于是你笑了笑，把伞转向前面。我喜欢假装数伞上的花纹，却偷眼看伞的红光映上你的脸，于是我们把脚步放得更慢更慢，慢慢听迎面来的细雨的雨点。我喜欢春天的江南，江南的春天。我喜欢微雨的黄昏，黄昏的微雨。我喜欢微雨中小小的红花纸伞。我喜欢下雨，因为我喜欢你。但我更喜欢，更喜欢晶莹的白雪。愿意做，愿意做雪下的柔软的你。 以上内容由诵读小站和北京晨读艺术创作室共同推出。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4，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应该是周五，周五的直播虽然不是工作日，但是还是应该祝大家这个节日啊、周末呀、都愉快哈。因为我们今天也聊的就是出去玩啊、吃啊这些事儿。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在过节的时候，我们直播依然陪着大家。不过呢，在此也要感谢我们今天来的嘉宾，这位嘉宾呢。之前多次来了，每次来我们都会给他出一些难题。 哎，这次呢？ 这次哎， 问他一些母婴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节目适合生活的。当然，在此我们要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 嗯， 他是来自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欢迎庆儿。 哎，各位主持人好。 嗯， 各位观众好，听众好，能换台就换台。 什么叫能换台就换台？什么意思？ 改母婴节目，真不打不了。 庆儿呢，因为多次来上直播了 啊， 比如说我跟小胖一块搭档，或者跟熊丽一块搭档，都跟庆儿一块。 哦， 然后每次拷问他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都问不住他。 哎，问不住， 对， 你想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次直播，我跟熊丽一块直播的，就让庆儿来了。 嗯， 后来庆儿呢跟我说维子，你随便说，只要能在家里做的，我都可以教大家。 哦， 后来我就说好吧，我说我特别喜欢现在特别流行的在餐馆里吃的一道菜，而且特洋气，叫分子料理。后来庆儿说，好吧，那你换一个嘉宾。 分子料理能做呀， 但是在家做有点麻烦。 豆腐，打豆浆，把豆子打成豆浆。这是不是就是分子料理改变形态了吗？ 不是，这虽然是改变形态了，但是有一问题，他要做意大利醋哪儿做去？ 那个确实做不了。 意大利醋胶囊，我当时就疯了，我说那算了吧，欢迎下一个嘉宾，我一直腿都湿了。 胶囊也能买着。 当然呢，庆儿在做饭方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大家呢在过节期间，如果要是说哎，家里来亲朋好友了。我们想露一小手， 对 啊，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拷问我们的陈庆。 嗯， 同时呢，因为这两天您想，清明节，除了祭扫，除了看望家里的走了的那些人之外，其实也是踏青的好时候。 对， 虽然前两天清明时节雪纷飞，但是哎，从昨天傍晚的时候出太阳了 啊。 就现在你看外头 现在是挺好的， 艳阳高照。 我觉得你说 我跟你说 清明时 星期天的时候八号的时候据说就回暖了，而且真的春的脚步是挡也挡不住了。 但是有一问题，说就这个春天北京是风大，你这野餐你就不能点明火，你就得想那种好带好吃方便还能保温的东西，你这就挺难的。 好，特别好。 他还先给自己拔个高。 好，今天我们跟庆儿一块聊的一个主题就是春游。春游， 我的天，咱回去吧。 春游， 一人拿一旅馆盒，走吧，再见。 春游野餐， 哦， 哎，适合自己在家里准备一些什么餐食啊？适合在外头野餐，因为现在在北京的很多地方啊，基本上野餐就像庆儿说的，不许点明火了， 不许。 您别说，我自己车一个啊架子，我 弄一瓦斯炉 啊，弄 一个 小河边，我就开始烤串啊。 没有， 架个炉子， 不是烤串，烤羊腿，可能。 我就说类似这种，肯定都不可以，肯定都不可以了。但是咱们找一个风景还不错的地方，铺块布啊，大家坐在那上头野餐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现在其实挺流行这种的， 是吧？ 因为花儿草风景除了小小的微风有点大，这个都还好。 没关系，码好之后进行这项活动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已经有多少年没出去野餐过了？你说已经数不过来了，是吧？ 三十年， 背着一个绿军挎，完了里头了一个绿饭盒，完了分成格的是那种吗？ 真的， 他的野餐还局限于要带一盒午餐肉。 三十年前， 午餐肉算奢侈了。 三十年前，你想那时候上小学，我都记得我爸我哥 有那么年轻吗？ 三十年前，然后我们 老孙要说这三十年，我觉得 老孙涛你来，三十年前， 我。 我妈抱着我和我爸一起到张家口著名的一个公园铺了一块布拿出了二斤油面跟我说，这是咱家乡的食品，你要从小爱吃啊。 行，这你吃不了 哎，真的，咱们就说说咱们当初春游的时候，别说春游了，就是当初好早以前野餐的时候都带什么了吧。 我小时候那要是跟学校出去啊，大家带的都比较简单，就是方便面和午餐肉。 那哪儿找热水去呢？ 就是不知道哪儿有热水，所以最后都干啃了。就一开始还觉得自己特聪明，带一碗坑，说那个，哎，这不用洗碗，你们都没想到啊。结果到那儿没有热水，然后就直接拿出来干啃了。 这是干吃面那种。 对，就改成那样了。后来在自己出去的时候，就因为就有很多便利店呀、啊、什么、 嗯、 就可以买点、哦、其实日餐里头的很多东西是挺适合出去野餐的， 对， 因为它凉热都能吃。比如你类似你买几个饭团小寿司那样的东西， 嗯， 你带出去在那儿也能吃，然后你再开点酒、 嗯、 买点什么鱼片儿， 嗯， 是吧，锅巴薯片儿，然后再带点水果。 嗯，你们上学春游就可以带酒了是吗？ 对 啊，那个， 这、哎、是不是有一种机器可以把刚才那几秒掐了？ 还恒温呢？ 我反正小的时候啊，就是春游单说，小的时候、 嗯、 那时候就是我爸我哥我们一块儿去八大处 哦， 然后八大处呢，那时候就找一个石头啊能坐的地儿，然后家里带的，比如说。水果会带点， 嗯 嗯 啊，就像庆儿说的，铝饭盒，那铝饭盒里可能 搁点这那， 哎，这那的可能都是类似于有点咸菜呀、啊、或者什么， 不是水果怎么就没咸菜、啊？ 不是 水果， 水果 可以带，但是那饭盒主要装咸菜， 哎、 不是装水果， 咸菜呀、 啊，吓死我， 面包啊， 整根大葱，这就是今儿带的水果。 然后那时候火腿肠比较高级了 啊， 那时候都是那种 大的粗的那种， 哎，粗的肠的那种， 什么肉联厂出的蒜肠那种， 哎、类似这种、 啊， 然后大家就啃啃面包啊，吃个肠儿。哎，对，也就这样、 嗯、 然后带个水壶，水壶里弄点白开水冲的 麦乳精， 不是，不 太甜了，太甜了， 那个冲的那个橘子水、 哎、 橘 子 水、 哎、 橘汁 啊、 哦、这就可以了。 哦，那个让再上一代人沉浸说你们那个年代是 我那年代 还战火纷飞呢 都戴着钢盔 啊， 真怕 啊！ 其实特简单，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大馒头加咸菜、酱豆腐， 那也 就然后特奢在家里的，基本上春游跟着学校走，带藕盒、 嗯， 我见过 炸藕盒， 炸藕盒他禁得住、嗯，就是怎么折腾怎么造，没事儿，不会碎。炸藕盒 是不会碎，但是不就面了吗？ 不好吃， 它就不够 酥。小时候加馒头有一藕盒加成，差着味儿就不错、 啊，因为有油水， 它有油水，那时候没油水，我们都是大馒头。啊 对对对对， 在服饰商店门口、粮食商店门口买大馒头，哎，买几个大馒头，咔一切，然后拿着酱豆腐，这弄点咸菜，完事儿了不得了。 对， 炸油盒。 那时候带的面包全是维生素面包， 啊、现在也有吗？ 有，但是那时候的面包维生素是偏日餐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那种甜度都很高，糖精度都很高。 嗯， 完了，它加水果粒也是很少的，有一个葡萄干儿， 对对对， 青红白丝的，也就这种东西。 对对对。 但是那时候觉得加鸡蛋就很奢侈，因为鸡蛋很贵。那时候我们很少能吃到鸡蛋，基本上说，我跟你说，那时候也是面粉的多，炸物的多，说、 哦、 炸这炸那，就是根茎类的东西，茄子。 啊，对， 嗯，藕盒， 嗯， 完了那个。竹笋有炸的，家里头炸的、 啊、 那也不得了了，已经不得了了。 是是是， 就没有什么太过，完咸菜最多，大量咸菜。 啊、 就我妈那时候给我塞三种咸菜， 咸菜丝儿的， 哦， 咸菜丝儿那个 不错， 对呀、啊， 一把搁一小袋里头，光给扔饭盒里头， 就是、水割的切了是吗？ 不是 不是， 咸菜丝儿，而且那个还有点偏辣。 腌的也专门， 也是腌的，也有炒的，有腌的。 高级的呢，上的还在 撒 点 芝 麻。芝 麻嗯，对。你看，人说字儿讲，对，绝对不是泰国香辣。 大盒里搁的就是那个， 不是那个，它就是这东西都是填充物。 嗯， 因为主要饭盒里还藏俩鸡蛋，怕碎了，所以就把咸菜都搁那，盖上盖儿，省得倒了。 那时候。那茶叶蛋， 或者说煮的那个白的那鸡蛋、 哦、 所以到现在让我再吃茶叶蛋和煮的白鸡蛋特别不想吃， 因为它没温度 又凉， 它凉 还噎的 话 噎的，就那那个蛋黄特别噎，完了蛋清吧、哦、还蹦，有点弹性那种， 蹦 就呲，就是反正你搅着它滚、 哦、 它不是说它有温度的正好合适，它滚它凉了它拧，它都弹性嘛。 对、 哦、我们小时候吃鸡蛋都是奢侈的，因为那时候都凭本儿，所以鸡蛋都很少、 哦、哎呀， 所以也想跟听众朋友互动一下您记忆当中的春游啊，都带什么美食呢？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啊、嗯、另外呢，我们今天既然庆来了，跟大家交流的是要出去玩啊、 嗯、 也参一下您都适合带什么，所以先得问问庆，哎，那比如说适合在家里提前准备的出去应该从几个方面入手？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出去就比以前简单多了，而且因为交通工具的便利比以前缩短时间了。我们去趟八达岭小时候就要坐火车的，从这儿先、 哦、 从学校前门先赶到西直门，从西直门坐上火车，好不容易到看见那个长城了，上到一半的时候集合往回返，基本上吃饭那点就全是在路上， 哦， 往回的路上，往去的路上，所以呢，它缩短了时间之后呢，对食物来说，我觉得更简单一些更好。好比说现在的蔬菜的丰富性， 嗯， 水果的丰富性，可以变通更多的味道。好比说我们，拌水果，可以不用拿一苹果在那削，削完面去了皮，现在都可以泡好了。 小时候就这么细致，还削 皮。去吧，你还等你拿出来看一眼的时候，已经就剩核了，你还一堆嘴就上来了，就是。它可以做成沙拉型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面食型的卷类的，还有饭食型的卷类的都可以做到。他们说，烧饼，那时候小时候就一定是去鲜鱼口先买烧饼去。 哦， 为什么买烧饼？加东西啊。 哦， 能想到什么加什么？ 你那时候加什么？ 加咸菜。 还是我真是多余问你。 但是说心里话，就那大馒头。 啊， 软软乎乎的那个里头加我说那个咸菜丝儿、 嗯， 我不是说那榨菜头啊，那榨菜头，但说就那咸菜丝儿加里头一咬咯吱咯吱，真的挺好吃的 啊。但是我觉得得热着好吃， 不 好吃 吗？ 不一定。 黄豆炒血泪红绝对是凉着好吃，热的时候不好吃。 那、他那咸菜丝儿，我觉得是不是得 咸菜丝儿？他那说那种是打过的咸菜丝儿，一定是有一点辣味儿，因为他咬那馒头，馒头是渣子。 感觉今天我们抛砖引玉的这块砖扔的有点过低，是不是？大家随便一抬头都能俯视我们。 你放心，现在也没人带这些了。 没有，现在的我们小时候那馒头，就是面粉的，低筋粉是使的。现在很多馒头都是高筋粉，完了会往里头加什么酸奶。奶油、盐、糖，它会加这些东西、 哦。 原来馒头就是馒头，它是醒发的 啊、 哦，它不可能靠酸奶、奶制品去发酵。现在馒头都软，因为它奶制品加的多， 嗯， 底面加的多，不一样了、 嗯， 就是现在比例都不一样。 嗯，哎，那你刚才说准备的这些东西，当然这些东西都好准备啊， 嗯、 包括放它的那些盒也好，这些也都非常简单， 全有卖的， 对，这些都有， 太多了， 是是是， 太丰富了。 但是是不是应该有个方向，比如说？嗯，这个东西最好是一个不怕凉的，或者说不怕热的，或者说好带的， 嗯， 这是不是得有这么一个方向？ 其实现在不怕凉的菜有特别多，好比说我们拌的凉菜，这春天柳芽、 嗯、 香椿， 嗯， 沙拉菜， 嗯， 各种生菜，这都可以带，因为它不怕凉，你怎么拌的都行，你加好比说你加牛油醋汁也行。你加千岛汁也行，你加，你再不行了，你可以打个酸奶直接拌里头，都能拌， 嗯， 因为只要是凉的，被在家里提前焯过水，冲凉了它，然后攥干水，然后温度不要太高，因为这个季节温度高了它会变，就是主料跟辅料跟汁料分开携带，吃的时候再拌的时候， 哦， 一点问题都没有， 讲究， 哦， 是这么样说的， 哎，那主食呢？ 主食我们小时候就烧饼卷一切，这天是烙饼。 别别别， 你先忘了你小时候。 咱们今天不怀旧，咱们说现在。 你作为一个现代的高级厨师，你得说说现在大家能做了。 现在其实家里做什么？嗯，薄饼可以卷很多东西，好比说酱牛肉，在家里做好了，提前切好片， 嗯， 把饼带好了，带点葱，带点酱，哎，这也可以卷。嗯，像羊肉也可以卷。嗯，像五花肉酱好的切好了也可以卷， 嗯 嗯，然后你可以加一点什么苦菊啊，什么生菜呀、啊，然后卷里岔开一点，因为这个饼还不是特别容易温，就是特别硬，它凉了之后特别硬，就是稍微拿走的时候给它封好了就行， 嗯、 就烙完了之后放微凉了之后，拿保鲜袋给封好了。现在因为大家家里都有自封袋，你给它封好了，别搁冰箱里冻、 嗯， 基本上你吃的时候是回软的， 嗯， 然后炒鸡蛋。哎，然后炸藕盒，啊，炸香椿 啊， 哦，真的很好吃，炸香椿、嗯。 我说， 因为每天都不一样，炸包脆， 嗯， 这都可以家里的，炸油条也可以卷啊， 哦， 主食 对 啊，都可以主食， 什么都能卷，大饼卷一切嘛， 大饼卷一切， 吃的是内容， 但是我们吃的是薄饼卷一切，你这大饼，你那是四斤多，我们那都是很薄， 我们这出门一个饼背后背，然后他绳一系， 我妈说弄一圈转着吃。那没法往上加东西的，越说越偏了，哥， 啊，对对对， 不许说，别瞎说。 那主旨的一个方向就是，到了外头之后不用再加工，或者 就不用再加工， 或者就是一丝一半轻加工一下， 就是简单方便呗。 就是你对垃圾的处理，其实现在都很多公园注意环保，人家也不愿意让你就是大张旗鼓的就撕这扔那的。 嗯， 就是我觉得是什么，把酱汁都搁盒里头都弄好了，一兑就完了，但也不用乱扔， 吃前摇一摇， 摇一摇完事儿，哎，搁里一半， 对对对对对， 特别方便，搁一塑料袋里头。原来特别简单，我们原来给人出主意就是，你把蔬菜都搁一塑料袋里头，完了倒上汁儿，然后你说， 嗯， 光头光头，哎呀，翻匀了。 还挺调皮。 哎，那要这么算的话，你比如说啊，按照庆儿刚才出的主意， 嗯， 这样，分别让孙涛或者我们俩各说一个，我们俩本比如说啊， 嗯， 要分别组织家里要弄一次野餐， 嗯， 春游， 嗯 啊，都准备什么？ 对，我觉得到我这儿必须得给陈静提个稍微难一点， 嗯， 他说的那个吧，满足了好吃。但是满足不了现在很多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出去必备的一个事儿， 嗯， 就是拍照， 哦，就是得漂亮是吗？ 你弄一小格布，周围像你说的，昨天像那天那个 对、啊、 海春哥说， 对呀、啊， 花瓣落下来，然后你抱着一大饼，你说这场面拍出来能好看吗？ 好看， 能有人在朋友圈给你点赞留言吗？点赞留言也是嘲讽你的，你知道吧？是陈青教的吧？你看就是土。你得让陈青做一些呀，你看在家里能做好，而且摆出来、 嗯、 拿在手里、 嗯、 搁在布上都好看，而且还好吃，而且这个得颜色丰富。你像我陈青也了解，我出去怎么也得跟个三五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姑娘吧， 嗯， 你得还得满足人家姑娘对于这个各种粉色呀什么这些颜色的 嗯 挑剔， 嗯、 对吧、 嗯？ 人家随时拿出来都是一个美丽的风景。 哎呀， 你来吧， 你那四斤大饼改成薄饼就行。 你好好回答。 我说半天， 你穿的这么艳， 老孙那意思，我告诉你，他绝对往那饭团那儿拽拽，就只能干这事儿、 哎。你什么都能做， 苏菜，或者是中式饭团、小饭团就能达到老孙这要求、 哦。 为什么？又不太大。又不那么凉， 大 完了又方便， 有 格布、嗯，然后呢，吃起来又是美女们能要求的，摆着好看，上面还可以拎点什么东西， 嗯、对， 就是饭团， 来吧， 饭团，中式的饭团就是简单，就像，南方就是上海、江浙一带早餐的一个小吃，但是后来呢，可以做成反卷的饭团，你可以往里加很多东西，好比说江米。大米，完一起蒸，二的江米，八的大米，这么着起粘性。蒸完桌之后呢，然后拿油稍微卸一下，点点油给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呢，铺在底下，拿一个保鲜纸，找一小寿司帘，然后你想吃什么？想吃一个炸虾，把虾搁里头，熟的虾搁里头， 然后卷起来对卷。紫菜也可以加，不加紫菜你可以加什么？咸蛋黄，普通的加点咸蛋黄，咸菜直接一卷就行，一切切成小块，这就是普通的饭团。 哦，其实 很简单， 其实有点像寿司， 除了大饼卷一些，他现在就改米饭卷一些。 哎，不，你中国人是就是亚洲所有的食物是离不开主食的，但是野餐你肯定你保证人家先吃饱了，您不能说您这光是分子主义了，光吃俩那个 吃两块豆腐 完了说你觉得怎么样？没加香椿，给点盐，这完蛋了，你自己往里撒不对。首先头一点，饭团是一个中国式的东西，你可以改变的。并不是说中国式的饭团不能改，好比说在新加坡他们改成什么，里头加肉松，在台湾他们加油条，都可以加。这是早餐一卷面米饭卷一切里的一个特别方便的一个快食，尤其是携带，方便携带。咱们说的是方便携带， 对， 并不是说它来自于哪儿，就是首先它得小，方便。完了，你不能说我这有的是大车，咱不能搬着饭桶走吧，你肯定得给它做好了，做好了它能撑住多长时间，3个小时2个小时，饭团是能达到这个效果的，因为它不会凉，给它落在一起它不会凉，拿保鲜纸包好了不会凉。首先还是这米饭，江米的米饭，你搁上紫菜就变成寿司的状态了。你不搁紫菜的时候，你铺咸蛋黄、虾子、蟹子，你可以卷黄瓜、青菜，拿卷好之后摁好了，在刀上蘸点水沥切，你再撒上牛油果，然后重新再挤酱都可以。你可以变化口味，就中式的口味里头可以做成什么，鳗鱼汁的，你可以做成照烧汁的，你可以做成黑椒汁的，完了红烧汁的都可以变，还有搁一点醋都可以变，这是变化无穷的。这就是老孙说的那个女生第一喜欢，第二能拍照，第三，因为他不可能拿一卷儿，他可能拿一块儿，哎，这么一照，他就小嘛，跟嘴一样大小了。他太会吃了， 高级多了， 基本满意吧？ 高级多了。 但是还得，我觉得得让他一会儿多说几个形态，对吧？光是那小的不好看，人家出去都有带三角形的，是吧？有带大圆形的，还有他刚才那个小形的，都给说说，然后不同的样子，还得给我搭出不同的颜色。不能光在那个什么咸菜丝儿 那儿。下半节是不是有嘉宾能跟着我？我就行。 后三节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给你改成一母婴节目，就问孩子吃什么。 不，当然这个也很重要了。 对呀、啊， 对呀、啊， 对，你看， 不是 你奶头呀？你 是不是倩儿？是这样，因为肯定是朋友啊，家庭聚餐是 没办法。我觉得岁数越来越小是二胎的问题。 好好，当然了，我们今天直播呢，主题当然是关于春游啊、野餐啊，所以大家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发信息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包括呢，您也可以聊聊，比如说您记忆当中，您出去野餐啊，或者说您当初春游的时候都带了什么美食，您都是怎么准备的，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好，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天这么好，大家都可以出去野餐，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我们今天无所不知无所不会做的陈静老师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了啊。 大搜索， 春天到，趣儿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多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春夜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5大税险减免，相信 Jeep 经销商。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好的，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刘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刘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好，时间交给您。 好的。这个今天啊，持续的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完了北京的话呢，最高气温没有超过9度，所以天气还是比较冷的。那么呢，冷空气的影响呢，现在还是在这个继续南下。目前呢，基本上影响到这个江南一带地区，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这个今天啊，这个气温整体呢也是不是很高。西南地区、中东部、江南南部、华南，最高的气温下降了6-8度。其中呢，四川南部，到这个福建、广东北部，这个降幅呢普遍在10度以上，局地呢超过了15度。所以呢，最高气温20度线已经压到华南沿海一带了。同时呢，长江以北地区还刮起了4-6级的偏北风，有些地方阵风也达到了7-8级。那么内蒙古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西部等地呢，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浮尘或扬沙天气。不过呢，这次冷空气啊，这个已经接近尾声了，明天的冷空气是东移入海，随着偏南气流的逐步强盛啊，气温也将迅速反弹回升。明天呢是7号，7号的话呢还有一些影响，所以呢气温的回升速度并不是很快。北京呢明天也就是12度左右，但是到了8号，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会恢复偏高的水平，最高气温就是20度线将向北快速推进，能够推进到华北中部，所以说呢，这个温暖的天气又会回归了。那么降水呢，随着冷空气的这个东移，也是在迅速减弱。现在呢，只有西南和华南还有些弱降水，这个云南西北部和南部有重大大雨。明天开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恢复到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了。这次降水呢，会间歇4-5天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也为升温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所以说啊，总体来看，过完清明节的这个假期，温暖天气将会乘势而来，所以呢，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也非常适宜大家到全国各地旅游。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工。 好，再见。 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至少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咱们继续今天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二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陈庆。 陈庆，再次欢迎陈庆。也再次介绍一下陈庆。陈庆是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所以大家有关于您在家里的一些食材，如果要是不知道怎么收拾怎么做，您想给家人亮一小手，其实这些难题都可以抛给陈庆，让陈庆帮助您一下。包括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也跟大家说了，就是踏青的季节嘛。如果要是觉得更惬意一点，其实野餐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嘛，也漂亮，而且北京的春天实际上相对比较短。 北京春天特别短，其实你光看见桃花，那天还人给我打电话问说，桃花能攒着弄个桃花酱吗？我说太短了，你而且你还得洗，还得腌， 是 这特别短，不像外府可能时间特别长，可能十天的带花期给你摘。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跟陈庆一块聊的就是，您如果要出去春游野餐，您准备一些什么样的食材比较方便，同时呢也可以应了孙涛的意，就是那大家要出去要晒一下幸福， 对 啊，晒一下自己的手艺，拍出来的照片让大家觉得哇惊艳，非常的漂亮也可以。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陈庆的擅长，对吧？你看陈庆老师做的菜都是色香味一形，摆出来都也好看。 不，你这个表扬也不对。换一个角度说， 不对吗？ 不是，也不对，因为陈庆人家是孔乙己的创意研发总监。 对， 所以就是 我明天改名头改创伤总监。就你们俩这么一说，我觉得 你别 快击沉了。 行， 想去积水潭上班是吧？ 我离得很近，离得很近，隔一条街。 别一到我们这儿上节目，压力很大，也不至于，不至于啊。来吧，那刚才咱们从第一节的时候简单的说了一下有什么样的东西适合去带，但是咱们可以抛砖引玉一下。当然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说了，也说了自己出去春游的时候都带了一些什么， 会喜欢带 什么。对，你比如说要是像我要是给家里人准备的话，为了适合老中青三代，对吧，都能够吃到的一些东西，而且呢基本上像老人觉得你不能吃太凉的，你比如说我车里有那个所谓的冰桶啊或者什么，那凉的东西对于老人一定是不行的，所以至少得吃一点可口的。比如说要让我准备的话，其实我有时候还挺怀旧的，真的就像那个带辣味的上的撒芝麻的咸菜丝儿，可能会带一点，因为我不说了吗， 报不了， 好久都没有出去这么野餐过了。 其实特别好能带这个的理由啊，我告诉您，带个焖烧锅，特别方便，搁在车上， 是 老人就可以喝粥， 对吧？保温的， 他保温桶， 对， 他有一个就是传统的焖烧锅，这焖烧锅特别快，我们头一天晚上直接把米泡上，完了不用倒八成就行了，完了拿保鲜纸封上它，它自己 就自发热了， 自己发热了嘛，然后你直接扔车上，然后等你用的时候一打开，就是温的，温热的，所以它适合于老人。所以为什么现代的科学有很多东西，包括你 车携带式冰箱， 对， 还有车携带式的电，就是这种电饭煲都可以带，嗯、但是它还是就是挺安全的，有一个插口， 是、 嗯、它得有一个插口， 是。 那焖烧锅是一个最方便的，就唯说那个特别方便。 所以你看，这个老人基本上解决了， 就解决了。 对，然后再其次呢，嗯、为了有一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嗯， 可以来两只烧鸡。 不是，哎，不是东北的朋友特别爱吃烧鸡吗？为什么你也爱吃？ 不，你知道，就原来我小的时候， 哦、 就是 又是怀旧节目， 能够不咱拿这举例、 啊、说烧鸡、啊， 就是能吃到烧鸡，我觉得哇， 不是不是，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见某世界品牌的时候进来的时候，觉得哇，你鸡老大个儿，我真的得坐那儿去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鸡是一种奢侈品， 哦、 因为不是说它必须过年过节才能吃整的鸡，你知道吗？ 哦， 所以它对那鸡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就它出那种大全家桶的时候，你知道我上来就买了一个，哦、你知道吗？ 自己 就是这特别饱腹感，不是它是饱腹感、 哦， 你觉得它有意思，因为你没有见过，你可以老想象它那腿那么大个，你想那鸡得多大个？ 哦哦， 我每回都想。这鸡得多大个儿，这翅膀那么大，我天！ 对，所以烧鸡可以 啊 啊，你就到那儿撕着吃呗。 对， 这个没问题。 还带什么？ 对，除了这个以外啊，就 其实我觉得说都少，直接某送餐。 直接呗，要野餐也不是在我们家那物业门口那小花园吃，这个不行啊。然后再其次。带那个各种各样的面包，就是切片的面包， 各种各样， 对，味道不一样。 现在的面包丰富性太多了， 对 啊、因为欧式的面包，好比说纯面筋性的， 对， 欧式的不像亚式的那么甜，然后呢，它那个法棍切片，红酒的各种果干的， 嗯， 各种那种低温的那种发酵的面包特别多， 对。包括你想什么纯麦的、 嗯、 或者说里头 大麦的 哎或者说里头带果仁的不带果仁、 嗯、 类似这种 嗯 你可以分口味嘛、 嗯、 带一些因为就省得再切片了嘛 好、 哦、对都切好的 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 嗯、 可以带各种酱料 哦 带各种酱料比如说那、年轻的 草莓的 哎草莓的 然后那个蓝莓的 哦 杏的 炸酱 的炸酱 不 好吗 炸酱也可以啊 对 炸酱抹面包 可以 那就可以单带俩馒头 都带咸菜丝了 这个是可以有的 对对对英式果酱下午茶 对呀、啊、对呀、啊嗯、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像花生酱什么这些都可以带嘛 嗯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为了家的里头再丰富一点比如说提前在家里弄一点那个类就全鸡蛋的纯鸡蛋的鸡蛋饼 鸡蛋饼 胡桃子这不是 纯鸡蛋的鸡蛋饼 纯 然后把它啊切成块儿什么、不是为了加在面包里的吗 煎蛋饼 哎煎 蛋 饼 煎 蛋 饼 纯蛋的、 纯蛋的 然后、 哎、太奢侈了因为我要加点虾 可以啊可以啊 加这我你说这我想起我小时候我妈给我炸那个小河虾加那个面托那个加鸡蛋那个就类似那种 那得酥脆 嗯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比如说水果啊 哦 然后可以从各种老字号里买点人家的成品的肉啊 啊什么这肘子那、 哎、小肚 啊 什么哎这都可以 啊 啊 如果准备好的就提前切、 嗯、 如果要是说啊现场再切可以放在那个啊乐扣盒里头直接带出去、 嗯、 再吃点水果 OK 了 好、 啊、饮料呢就 饮料你就没说饮料 饮料随便带吧就带气儿的各种 对呀、啊、带气儿的呀或者提前拿那个各种杯子里头哈谁爱喝什么自己勾兑呗 您这是三十人的菜我怎么觉得 得有丰富一点嘛别让人说哎呀我这个吃不了那个吃不了你说你再叫外卖你去野餐地儿怎么可能叫外卖 你看这就是稍微年龄大一点的人啊他老担心不够吃 不够吃 必须得展示出优越性和丰富性就是必须得大家都吃啊最好是状态是那个都吃不完剩下了他特高兴你看我今天准备大家都吃了一点然后每个都有人赞赏你像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吧 不是那个结构 你想 我觉得不是那个结构因为什么就是大家现在出去都没有像以前吃的那么多了它虽然丰富啊但我觉得太重咸了、 哦、 我觉得你像青瓜西红柿番茄这个什么大型的水果还有个菠萝这些东西要多带 嗯 因为 你既然在郊外嘛，它缺水，然后去丰富的东西，然后就爽口的东西很多。像围子这么大，我估计真得三十人能干动啊，太重了。 他这是一顿， 全是油。你看，走吧，小肚子来俩 饭，不是野餐，知道？ 小肚子来俩，鸡来两只，我这得多少人干动啊？然后前面面包切片 被他一说，说成一个草坪婚礼了，是吧？ 我怎么觉得像草坪自助婚礼 团餐，是吧？ 您这人均得六七十。 来。这样啊，那刚才我说了，如果我准备，反正我肯定就这么准备，因为这些东西至少我能够买到，或者说我自己提前在家里能够准备的， 哦， 对吧？或者说按照我自己的手艺，我能弄成这样，就觉得挺好的了。 那我觉得还是大饼省事， 大饼卷一切， 大饼卷一切，因为到西园里全搞定了。 哎，但是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比如说四个家庭，或者是对，因为都是朋友嘛，大家一块儿，哎。每人都把自己家里的适合的或者拿手的大家都弄，然后集体吃的时候一铺。 我怎么觉得一听这事儿，我老觉得像我们小时候在酒店里干那个圣诞餐，每个厨房抽签，你做沙拉，你做主菜，你做就这么做。就当时我抽的一个主菜炸鱼排，当时整个厨房都炸了。因为要供17个地方， 哎呦， 因为他卖票嘛。但是这鱼排这个特别有意思，在哪儿？这鱼排你做好了之后，它能撑很长时间，而且能带走打包吃，它也是能加一切的东西，就是它能配很多东西。比如说你配托巴斯科也可以，配沙律酱也可以，然后你配那沙拉酱也可以吃，因为它炸鱼排它是还是被硬火炸过的之后，它有面包糠嘛，它能撑得住里头。完了，我们小时候特别希望说，一定点这个省事儿快，就把它要做外卖去协同做，因为一块差不多200多克，但正好打包的时候正合适，就往里搁配点青菜，这种就适合于野餐吃，然后它可以加很多东西，因为不用再加热。这种可以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呀？就是说，我们市场有很多像，这个季节里可以能吃到的小的东西，比如说我做一三文鱼沙拉行不行？我把沙拉跟三文鱼跟全都分开搁，金枪鱼也可以分开搁，这就是年轻人喜欢吃那种。比如说我配点牛油果，我配点那个海胆，我配点什么小的东西，然后给它丰富了，蟹籽给它丰富了，然后它能拍照一玻璃碗，大家看着那种好看那种感觉。因为过分的就是就是大家跟围子一个想法是我们得让他吃饱了，其实野餐并不是吃饱，是半成饱就可以。因为他是走动着移动着吃，大家是就有点像那种叫做半自助化的吃法，并不是像中国中式传统那种，就是你撕块这个他吃块那个。就是您那个太重了，这吃完估计得走3公里5公里才能消化这些劲。来两只酱鸡，完了再小肚来多来俩，完了蒜肠丝，一人来半根，好嘛吧？这听完了这就基本饱了。 真人家肯定，你看人围子多大气。 我觉得刚才那个陈庆老师说了一个大家可以借鉴的点，就是。少带那些特别较水的东西，但多带一些能够从食物当中补水的东西，比如像水果啊那些东西，因为你出去还是想有点滋润的东西吃着，比如像水果啊什么的，这些你说它能顶饿吧，它也能顶，它当个零食它也能算，当甜品它也能算，它能集聚很多的功能于一身，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优秀的点。 我老觉得现在外的野餐像就是我们在家里吃的早午餐似的， 哎， 我觉得适合。好比说培根， 哎， 就是培根这一个东西哪都能找到。我们把培根可以煎好了，给它切碎了，切碎了分成小袋，你可以做沙拉的时候也可以加，你做就是您那个加馒头那个也可以加， 烧饼也可以加， 就是烧饼也可以加 啊。 就是你给它煎到一个火候合适的时候，你所以配无数的酱它都能做，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为吃饱，它只是为点味一下就完了。这种我觉得是大本事适合。其实吃米饭做饭团也是这个意思，因为米是消化最快的东西，就是你一定小3-5口完事儿。因为你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说米饭盖那个血泪红炒黄豆，然后再盖一大肘子，基本走不动。基本走不动，现在这个年代是走不动的，年轻人都走不动了。所以我们要做轻食， 不要，尤其是出郊外去这么吃东西去清水，我一直建议带起泡水，尤其出去的时候、 哦、 因为它会帮你去消化、 哦嗯、 因为你是走动嘛、 嗯、 就带起泡水，不要带特凉的水、 嗯、 一定带，你说喝茶可能条件可能做不了、 这个、 带起泡会方便很多、 嗯、 起泡的水 嗯, 嗯, 嗯，好啊，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再让陈静老师给大家接着讲。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啊，咱们接着让陈庆老师给大家说，接下来咱们就得进入到点具体的了， 对、 嗯、对吧？ 因为相当于前菜、嗯 啊， 刚才 咱 们简单的 简单的说 了说、 哎、对说了，咱们说点那个炸的东西， 可以 啊，因为炸的东西呢是一特别特殊的。因为春天基本上所有的老百姓都会吃芽儿，会多像荠菜，香椿，藕，这些笋都可以做。咱就说荠菜我们可以加点荠菜拿水焯完了之后加点盐加点油给它焯完了之后冲凉攥去水分给它切碎了。一定加一点猪肉馅。因为荠菜 是要肥一点的， 肥一点的猪肉馅、嗯、因为荠菜是没有肥油它柴， 有点动物脂肪滋润它一下， 多打动物脂肪，然后之后打好了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做成什么春卷，荠菜炸春卷是一挺好吃的。他说我们家可能没有，我们家有点剩的鱼肉，没有，调好了打里头一样， 嗯， 哎，都能做。因为荠菜东西就是只要是有动物脂，它马上就肥厚的不得了，然后呢，走的之前给它煎了或炸了，炸完了之后给它密封，打俩眼儿上面，因为 让它透气， 透气了。因为春卷就怕是不透气，因为你里头蔬菜是水分的，它就会透塌了。一旦打俩眼儿呢，外边酥，里边还是能润润的。这是春卷的一种做法。配酱呢，你可以配点醋，你也可以配点辣酱。哎，沙司这都可以配，因为春卷就它是百搭的嘛，而且让谁吃呢，有寓意也很好，咬春的感觉。 对对对。 哎，然后香椿，我们在市面上能见着两种香椿，一种叫香椿苗，一种是树上那种香椿、 嗯。 这种树上的香椿呢，我们现在原来一直在说，它的一定焯水，一定焯透，哎，把叶绿素都焯出去，然后这个。是好的，切碎了再去做馅儿，但是呢，整个的一般的都会需要炸的那种东西，也得稍微烫一下水，然后再去炸，因为直接炸不透的，香椿炸不透，所以呢，首先做一锅水，加一点盐，把香椿80度烫一下，烫个1分钟，焯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冲凉水，攥干水，然后和一个鸡蛋面糊，鸡蛋面粉。脆浆粉加点油加点盐，这个比例，面粉的比例是8，那个糯米粉的比例是2，然后加水，加一点鸡蛋，加一点油，卸开了，然后拿油炸，蘸上粉直接炸，蘸上粉这叫脆浆，这种脆浆炸完以后自然晾凉，也是拿保鲜纸包好了之后打打眼儿，省得窝去水分，这时候呢也是吃的有寓意，因为。春卷嘛，吃完了有意思，完了香椿吃的也有意思。香椿苗呢是更简单一点，香椿苗简单一点是什么呀？拿春卷皮，我们做个底，随便炸方块的，或者三角的都可以。香椿苗呢，控干水，撒一点盐，给一点橄榄油，奢侈点，你给点松露油，就是松露。拌香椿苗完了配脆皮， 嗯， 哎，这种吃法也很方便，因为它就跟沙拉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把那香椿苗搁在脆皮上，每人端着吃， 这也是一种寓意，就是小女孩会喜欢，有脆的感觉，然后有青青绿绿的感觉，又有香着那个松露油的感觉，哎，这种这个三个菜是绝对是应该方便于带的，哎，这种做法。然后我们小时候的特别奢望的就是春游，我妈那时候会炸那个小虾米， 小河虾， 小河虾呢也是做一个鸡蛋糊，其实那时候没有嘴浆，就是面粉加鸡蛋，完了搁拿了一个漏勺，咱家小时候弄脚那漏勺，直接搁油里炸，你每个炸成一个坨儿，一个坨儿，一个坨儿的。现在其实就用不着，因为随着丰富物质的丰富，基本上都炸虾，虾会多一点。虾呢，我们会加一点脆浆粉，加一点海苔粉，这样就变成海苔脆浆的虾，要吃起来口味上更鲜一点。然后呢，它还不怕凉，为什么？它毕竟是软炸的糊，所以也是上面打俩眼儿。首先都应该把虾，烫一下，烫成五成熟，因为我们的火慢，先把虾给烫一下，打上背刀去虾线，去外皮，烫一下呢，变成五成熟之后，扔在脆浆里，还是刚才那脆浆，加五分之一的海苔粉，加一点海苔粉，因为海苔粉过多会黑的，炸黑了。加一点海苔粉，油温稍微低一点，一炸就变成脆的，然后捞出来再打点海苔粉，这样以后加一点点盐，这样的丰富性就是海苔，完了后边咸跟虾的鲜就碰在一起了。但保存的时候一定记住了，搁保鲜盒里头打俩眼儿，上面打俩眼儿，保鲜纸上打俩眼儿，不让它湿透了。这样你加什么卷什么，直接生吃都可以。都可以做到。我们其实这么吃都是海鲜。 没有啊，那刚才炸那些蔬菜那不错，对啊。哎，这河虾现在孔乙己还有这道菜吗？ 有， 还有是吧？ 有河虾菜， 哦， 没有生拌的，河虾有。 好。哎，那刚才说了这么多，那生鲜的适合吗？ 其实生鲜的也适合，怎么说呢？生鲜适合，但是你得给它蒸透了，因为我们是最怕野外春游吃的是拉肚子。 哎， 首先头一点，生鲜呢，为尽量躲避生鲜，好比说我们做金枪鱼沙拉，我们一定用盒的做好的金枪，不要拿生的金枪。为什么？因为你拿着金枪保持不了温度，储存的温度 很容易滋生细菌， 滋生细菌生长太快了，这么着吃完了，对身体不太好。二一个就是说，你无法控制温度，除非咱们车里的家家都有那种冰箱， 对，小冰箱， 完了把它一直恒温在零度左右，哎，这事儿可以，一度以下就可以，哎，这事儿可以做到。 那就是说，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条件的话，尽量避免 带熟的， 这样是吧？ 咱们带熟的， 就比如说你说，哎呦，我特意为这个，我买个三文鱼，买个什么，可能差点。 咱们市场也有三文鱼，好比烟熏呢， 对， 做好的， 哎， 咱们把它把刺拔好了，别由于有小老中青小孩都有，都大家喜欢吃这个没问题，把刺拔好了，把温度控制好了，到那儿马上分。 对，就是我觉得庆提醒这点非常好，因为大家到野餐的地方呀，一般厕所都不是那么的 好找， 随时随地有。 对， 关键还是一个手的温度，还有你的细菌性， 对， 都没有那么好。 对， 咱们都上哪儿可以洗个手什么的，都可能野餐可能就不行，拿个消毒纸巾擦一下，但是它未必能有那么安全。 所以还是充分加热是咱们食品的第一个考虑的环节啊。好，咱们这一节呢，先跟大家说到这儿，还有其他哪些可以适合带的食品，咱们下节再跟大家接着聊。 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至少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阿富汗引流波。

对，而且陈庆也给大家提了几个原则， 是的， 总结一下啊，刚才陈庆老师在上一节说的，要生冷的那些容易滋生细菌的， 稍微差一点， 尽量就避免，因为出去可能你找厕所呀等等方面， 对， 而且你要总上厕所也影响你春游的心情， 对，因为我支持庆说那意思啊，你比如说你带的这食材，比如就是生冷的，你清洗的过程可能没有。 哦， 然后再其次，你到那边说洗手啊，为了干净啊， 你还得改刀吧？ 啊，对呀、啊，对呀、啊， 这就复杂了， 很麻烦的，这 要带很多东西， 是是、嗯， 而且一定得对自己的这个肠胃啊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是的，是的。 如果说怎么吃都没事的那种人，可以带，比如早上起来我要出去春游了，跑到京深，人那现切出来的三文鱼、海胆这些，带一点，车上又有小冰箱，夸你拿上，到中午一吃，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有人说哟我不行，我一吃这生冷的，可能三分钟之内就得上厕所，那春游的那些地方呢，不见得能让您在三分钟的半径内能跑得到，所以这也是个大问题， 这都是问题， 而且。而且就算你说哎我可以吃生冷的时候多带点酱料，比如类似于说我 蒜 啊， 芥 末，或者说芥末呀、其实可能作用也不大了。 因为细菌就食物细菌繁殖的速度太快了， 对， 而且我们的肠胃基本上，咱说现代都市人肠胃可能都不会那么的坚强，那么坚强。因为我想到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吃一些稍微差一点儿都不行，因为你的肠胃会接受不了的时候，你再停下来，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去玩，我们是一个 团体， 小团体， 小团体， 对， 大家都碰上有老人都不舒服，小孩病了也不舒服，都会有出现问题，尽量躲避这个， 对， 最敏感的问题， 这是一个， 对，还有就是刚才陈婷又在上一节说的，少带那些特别叫水的，像你那些烧鸡呀、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就是偏咸。酱味儿这些东西啊，大家现在确实对于这些比较硬的肉类啊，消化能力啊，它偏差，就是可能想起来特香，但是每个人可能也就吃那么一点半点儿就顶住了。 这 而且 一聊烧鸡，我还挺饿的。 而且我跟你说， 不是 这有一大问题， 因为太胖了都是油太多，动物油给封上。 而且凉的油啊，你吃去以后，我觉得相对还不是那么特别舒服，容易还想喝酒。 你得问， 是不是？ 你得问雷子说，烧鸡什么状态下你看着最想吃？ 什么状态下？ 不，就是 温度决定了很多。 你看我们家边上有一个卖德州扒鸡的， 好， 德州扒鸡， 它那个德州扒鸡啊，分两类， 两类， 两类，第一类呢，就是抽真空那种，第二类呢是热的，热的，当时塑封那种，哇，拿着以后烫手，靠谱。 可是当时要塑封的时候，会给那个塑封袋的温度承受不了，会有癌变质。其实应该是放凉了， 对， 去弄的。 那还是吃那个抽真空的。 但是放凉了，抽真空也有保质期。像这种酱料，重咸的也就五天左右，至一周左右。 所以抽真空的它偏咸。 对，所以你就尽量少碰盐。就是小孙说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呀？大家太冷的天儿，这现在的天是风和日丽，但是它温度并没有那么高。 出去吃东西一下 还是要小心，因为动物脂油的腻糊住了很难受。还有一个，我们这种一定要有温度。他们说像熏鸡、酱鸡，应该是在50度左右吃是最舒服的。因为但是我们的条件又达到不了这种程度， 对， 尽量少带这种东西出来吃。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偏冷。胃要感冒了可够麻烦， 肠胃感冒， 肠胃感冒很麻烦的， 是是是， 它并不是说我喝一杯二锅头就能顶住了， 明白明白， 所以尽量躲避这个， 好，这是一个方向。 而且你那个烧鸡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它容易弄得特腻腻歪歪的，对吧，你下手得撕吧，谁下手撕这个东西，吃的时候还沾一手油你再拿别的东西吧，你那废纸也不够环保，是不是？是不是老陈？ 他请的都是姑娘，姑娘他是你给撕好了，你已经没有鸡样了吗？ 你给撕成丝儿，是吧？ 还配上咸菜丝儿。 还有就是说，刚才说的带水果其实是非常好。 对，水果是最好的。 又补水，而且啊，那不会吃出什么问题，还顶饱。 对对。 而且还你吃是餐前吃、餐中吃、餐后吃， 都 全行。 对， 全能顶得上， 对， 所以这几个原则是这样。 我觉得切片面包，伟哥那最好。 切片面包， 切片面包加点果酱，这个其实是 OK， 因为什么时间都不是很复杂，谁都能做，就加点花生酱抹一点，它也能顶一下， 对， 就这种东西。 对，其实我支持庆儿刚才说那两点啊， 嗯， 就是第一呢，出去去野餐可能不是为吃顶了去的， 哎， 而是为了那么一种感觉， 那多大仇啊， 是为了一种感觉。 他说的好像不是野餐，是放分儿出去 一种感觉。然后再其次呢，是按照早午餐走的， 我觉得是早午餐， 哎，是。然后再其次呢，尽量带一些气泡水。这样的话 ，sparkly water，、哎、 对， 有助于消化， 消化有助于消化。还有一个就是尽量带保温杯，因为大量温杯的时候，孩子们会，他不会理解你说都大人都能喝凉水、嗯，孩子们一定是喝温水， 对， 就凉白开这种东西，一定带保温杯，多带保温杯。 不是现在那个大的保温壶啊。那我每次出去玩， 当那个热水的 都带。 对， 如果是天气冷的时候，你可以在里头放点热汤。 对， 这个我如果大家在外面野餐，比如像今天这个天气， 嗯、 吃你那些没问题。如果能让我喝一碗热汤，我觉得整个这一餐的档次提升了一下，幸福感会特别高。 其实炖一个猪骨汤，我觉得也挺好。 哎， 也拿那个保温桶 带上，那粥啊汤啊都可以做。 哎， 因为。我觉得汤，老孙说这汤挺好的，你知道为什么？把你那个酱鸡酱鸭变成清炖的一个汤， 哎， 我觉得这一下档次就不一样了。 那行， 清炖汤呢，完全呢适合于所有老中青小孩，因为你拿一个纸杯去打的时候，它也是不一样的， 嗯， 清香味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最起码搁在手里是温暖的， 哎、 因为我们这天儿啊。北京的春天虽然短，它还是有一点点寒冷， 乍暖还寒， 还寒。但是你说你穿少了吧，它站不住。 嗯， 你穿多了吧，有点愚蠢。但是呢，你要不喝热一点东西吧，它不舒服。 对， 其实并不舒服。 嗯， 所以稍微有一点暖的那种感觉还是好。那就是多加一点，多带点保温壶。 对，尤其你比如说吃饭第一口。温 热 的一下去，你接下来吃什么你都非常舒服、 嗯、 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胃，起码肯定是这个感觉。 对， 然后外国朋友没有这个劲儿，中国人出去有一口热汤，幸福感会暴增。 嗯， 而且过几天比如说再热的时候，这保温壶还用得上。你像我夏天有时候我好去秦皇岛玩水去、 嗯、 你在路上我就拿一大保温壶，里头放点薄荷，家里那个盆栽的薄荷、 嗯、 揪几片薄荷叶、嗯搁里头，然后青柠切两片，然后搁在里头。你前一天晚上就先找一玻璃杯，搁冰箱里一震着，就跟保鲜那层就行、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你走的时候，往那保温壶里一灌，你什么时候上来，不管再热天，你喝一口那个，非常舒服。 嗯、 一车的人都不用开空调，你就觉得哎，又通气儿，然后那个薄荷那个清香的感觉。还有那个柠檬那酸酸那个劲儿、 嗯、 又解热又解暑，所以保温壶大家一定要活用 活用。其实两个温度点、 啊、 大家把这温度点用上。 男 才最喜欢在往里头削黄瓜。 冰镇黄瓜。 冰镇黄瓜特清香，闻那味儿，哎呀这舒服，甭管它怎么着，他看着他舒服。 嗯， 他就其实人是视觉跟嗅觉那种感觉是最舒服的那种、 嗯、 然后你手捧着那种、 嗯、 温度的点、 嗯、 只要做对了就特别舒服、 嗯、 这几个点都能出、 哎、那这样咱们这节呢就是从两个方向来说吧。 嗯， 第一个方向呢庆教大家做两款汤吧。 嗯， 然后除了两款汤之外呢，刚才孙涛又说了一个方向，就是你可以带点自制的饮料。 哎， 自制的这些饮料呢，在准备的方便的情况下呢，其实喝了以后对身体也是有一定益处的。 对，没错。 而并不是说好我带的这饮料可能啊，类似于可乐呀或者什么、 嗯、 可能孩子喝多了也不太好。所以咱从这两个方向说、 嗯、 先来教大家做两款汤吧。 嗯，我先教大家一款淮山枸杞炖老鸡。 哟呵， 哎呀高级了这。 不其实挺简单的，淮山就是山药片，枸杞子，然后呢老鸡呢一年的柴鸡，然后我们首先头一点先把柴鸡剁开了，给它别太冻了，给它化开，先除水，首先做一锅热水。把鸡分成四块，但虽然是炖老鸡，我们也需要一点棒骨，要一半的棒骨，因为做底汤嘛，你需要一点棒骨。然后水开了之后，把鸡下进去，凉水的时候下进去，然后棒骨也下进去，煮沸之后把沫清掉，然后把鸡肉跟猪骨 捞出来冲凉水冲透，因为骨鸡这里头都含血水，我们必须把它逼出去， 嗯， 这么着炖出汤才去清香。然后我们取姜，取有30克的姜，然后取一点白胡椒粒，然后加一点点那个枸杞淮山，然后把水加进去，把猪骨跟老鸡搁进去，然后先煮开，大火煮开，煮开之后变小火，一个半小时之后就可以取汤了。但是呢，我们中间不能下盐，不能加水，尤其是凉水，因为你加了凉水跟盐之后，汤就不会那么香了，因为所有的那个蛋白质就会封闭，它就不会煮出那种白色来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一次加3倍的水，不要再改了。 嗯， 哎，小火煮就可以了。 嗯， 这是我要做的那个淮山枸杞炖老鸡。然后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个什么呀？介绍一个牛猪骨吧，猪骨炖玉米。 嗯， 哎，猪骨炖玉米，使那个放骨两节。敲开了，也是凉水下锅，先把它煮沸了。然后我们取一根玉米，取一根胡萝卜，大的胡萝卜，取一根大的玉米，然后加姜，加白胡椒粒，加一点儿菌菇片就可以了。首先猪骨沸透之后冲凉水，冲凉水完之后取出来， 嗯， 然后加3倍半的水，猪骨这个加3倍半的水，白胡椒粒下去，然后姜片下去，然后开大火煮开之后关小火，也是这样，加一点点料酒，因为猪骨还是有一点点那个腥骚气的，它不像鸡肉那么干净，然后煮一个半小时之后就可以了，然后撇一下油，然后再加盐就可以了。为什么说一直加胡椒粒，没跟大家说加胡椒粉加更多的料酒， 对对对， 是因为在煮的过程中你加胡椒粉是被煮飞的，一定胚沫都飞出去了， 嗯， 胡椒粒是一直煮的，是暖的， 嗯， 一直加的姜呢也是暖的，就适合于春天，就是说你炖老鸭也可以， 哎， 它是暖的，不是那么凉， 嗯 啊。 那你比如说像家里如果要是炖鸡， 嗯， 包括要炖排骨，煮的时候不是里头又什么香叶呀、花椒啊、大料什么这些放，但是你炖汤做的这些好像这些东西你都没有沾。 围子，咱们说的不是携带的春天吃牛的汤， 它是肉，它还是肉的， 那是酱， 就我那个是为了吃肉， 你那个是往肉里入味儿。 哦，它是为了走汤， 对，它汤要提那个鲜， 哦， 你搁了那些东西吧， 你搁了那些 味了， 就是等于药材把所有的味道全挡了。 嗯， 汤吃太清了， 嗯， 以清为香嘛。 嗯。 所以你不能加那么多过重的香料，什么八角、桂皮、 哎、 香叶，这那是酱熏，靠炖，哎，可以加这么加。 明白明白。 或者那个大家比如说觉得陈庆老师那个太麻烦，觉得又得掉骨头什么的，买点那个海鲜市场买点那小花蛤，弄点花蛤海带汤，那种又快然后也清香。 别听他的， 陈庆老师 不爱吃，抵土沙， 对，是 长得吐好，吐干净了。但是相对我说这汤的意思啊，就是它没有那些那个喝起来，因为油啊这个相对要薄一点。因为前一阵我们出去玩来着， 嗯， 也是有一个朋友做了一锅特别好，他弄了一只老鸭，然后呢还搁了半瓶白葡萄酒进去，那汤做出来那鸭子还特肥特香。我们大家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天一冷呀， 嗯， 它上面就夸马上就结一层那个油， 啊， 就是你咱还得考虑这风一吹它一有一层油，大家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它就糊嘴，它就不好喝。你要是弄一个这种花蛤海带的这种，它其实是纯的这个鲜味的东西， 嗯， 油没有那么多， 嗯， 它就不存在一凉了你就稍微凉一点啊就出特别多油的那个问题， 嗯， 但陈庆老师那介绍那个也非常好喝，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那个情况， 对， 你自己判自己家的口味嘛，对吧，这些都可以， 其实这个季节其实做老用麻鸭，不用用老鸭，老鸭太肥了， 嗯， 用麻鸭可能会把那汤撇出去， 哎， 就是有时候适合于这种， 但是这个季节倒是真的适合喝鸭汤。 嗯， 但是我们家那鸭汤虽然卖得好，但是我们里头都加猪骨。 嗯， 就你纯使鸭子出来全是油。 嗯， 它没有那么香，没有那么粘牙。 嗯， 它那不粘牙不好喝。 嗯， 它还没有说炖老鸭子炖一清汤的，一定是浓汤。 嗯， 所以呢，还是选择。我觉得这个季节，你要是要你看你多大容器啊。 嗯， 咱要拿大碗分的话， 多大容器？ 真的，您来纸杯，当时三分钟就拧了，手都冻上了。您还是做鸡汤的话， 哎，好啊，咱进一条广告，接着让陈静老师给说说除了汤以外的。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咱们刚才让庆给大家介绍了两个汤，大家可以拿着保温壶带出去，给大家在这个春意当中增加一丝温暖啊。 对，而且通过庆刚才介绍的这种方式，其实可以举一反三。 嗯， 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弄排骨的。 对，排骨 啊，或者说 牛肉的， 哎，牛肉的，类似这种其实都可以， 牛骨的都可以。 那你建议，比如说带一点口味相对偏重一点的汤吗？比如类似于 大酱汤， 啊，不，就比如说辣一点的汤，或者说更清淡的蛋花汤，类似这种。 其实我建议，因为我们的容器，你得想到这容器，就是容器，因为是一大保温壶， 对， 你要带一个特别重的酸辣汤啊。按咱老家做那种酸辣汤还行，豆丝，蛋花加点那个木耳丝，加点北胡丝，这种酸辣汤呀，就怕是做南方那种酸辣汤，又加红油，又加这刷不出， 不好洗， 这味儿且下不去呢。 嗯， 真的，它完全不一样。我们有一次，朋友玩还带的那种开盖的那种早餐的那个，带了一个那个毛血旺，半粒，这重口味。到那儿真的是保温，打开绝对没问题。 嗯， 四分钟之后，上面一层油 就腻上了， 全站那儿了。因为它外部温度还是高，就你盖着盖没问题。 对， 你只要搁了地上， 哎，对对对， 马上就拧， 一见风 一层红油。 嗯，对。 完了，待会说还没法刷，你往哪儿倒？哪儿也倒不了，还只能原封打回来。 对对对， 对，这个挺不方便的。其实尽量少带大众油花的东西。 嗯，好， 挺不方便的。 哎，说完了这些之外，你建议大家都带什么酱料啊？ 其实野餐酱料特简单，咱们现在市场特别丰富，好比说某那个集团超市，像麦德龙这种，就各种，包括千岛、味精、油醋。什么香草， 对， 就太全了， 芥末，这 所有的东西都有。你为什么要带这些？其实太平了也不好，因为好比说就是盐和油也不行，因为它扛不住味蕾的刺激。 嗯， 但是你加点芥末，哎，这事儿可以，加点香草， 对， 它完全精神头不一样， 对， 就完全吃东西也不一样。就是那原来我们一直认为凯撒汁特别平，你加点香草完全就不一样了，它就是真的是有点春天那种感觉。 对，而且它还能兼顾一个大家小团体出去啊，因为你做的菜相对要简单一点。 嗯， 通过这些酱料可以调节每个人的口味。 对， 对吧？你不能说今儿我点仨糖的，点仨甜菜，点仨咸的，那个清淡一点蔬菜，你野餐做不到这个，就可以通过这些小酱汁儿，你做一些味道相对基本味儿的那些东西，让它通过这些东西来调整，每个人吃到就不一样。 对， 啊， 对， 满意度又提升了，是吧？ 野餐呢，其实并不是说特别精准，我把宫保汁做的极其的婉转那种， 嗯， 因为你的温度外边吃餐的温度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 哎， 呈现方式也不一样。咱们都是简单餐具， 嗯， 可能最简单可能就是一次性塑料盒， 嗯，对对对， 它很容易凉，很容易凉。你不可能说每个都面面俱到。其实有一点，为什么一定吃快餐？ 哎， 就快食的这种餐呢， 嗯， 就是像下午茶那种，就是一样尝几口就完了。 嗯， 多带薯片，为什么扛事儿？ 对， 这薯片所有沙拉都能搁进去，㧟一口酱也能搁进去。 嗯， 就是 虽然说它不是特别健康的啊，就买那种免油炸的薯片是最方便的，嗯、或者那个墨西哥那个 taco 那种玉米面的那饼，就这个东西它是扛食的，它什么都能加，什么都能卷，嗯、这种都就很方便。哎，这是我的建议。 嗯，好。嗯，而且呢，我们在今天做节目之前呢，也问过我们的京郊王，王海春， 嗯， 也跟他说了，能不能让他推荐几个大概适合家庭朋友一起聚餐啊， 哦， 野餐啊，就这样的地方。 地点。 然后他呢，嗯，也介绍了几个地方啊， 嗯、 所以在这儿呢，我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可以听听。当然，这些地方也许您都去过、 嗯， 也许您没去过，所以呢，您也可以照着海春的这个方向您可以走走。他说呢，第一个呢在西边，西边的相对比较多，当然因为他本身他就住在西边， 更熟一点， 在西边更了解啊。因为他从小在黑山户那边长大的，所以对那边了解。他说了啊，第一房山的拒马河沿岸， 嗯， 这个确实是、哦、因为那边有山有水嘛，两山加一水，所以非常漂亮。 对，有山。 另外一个呢，他说在108国道大石河沿岸，这个也可以，这也是有山有水的。 嗯、 而且在这儿呢，他说呀，周边有一些古寺， 哦 啊，古村落、 哦、还有古迹。 哎，就这个，您又可以到那边 玩、啊、 哎去踏青、去参观、游览，同时还可以在河岸边上，您可以去野餐一下。 就是有山有水，有文化。 是是是。 啊、 然后另外呢，他说在门头沟的永定河，这都是因为有水的地方，他觉得适合野餐。 嗯。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他说十三陵水库的周边。比如说像水库的边上啊，莽山公园啊，就这些应该也 OK。 嗯， 还有呢，就是在怀柔的怀九河和怀沙河。 嗯， 这个 没去过， 这没去过。 嗯， 这面积大。 十三陵的和怀柔的这个我都去过。 哦， 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就是我专门走过一条小路，那条小路呢，应该是从宽沟斜插过去一条路，一直奔长城的。 嗯， 我说的不是八达岭长城啊、 哦、 是说怀柔爱慕 怀柔那、 就去那个长城的、嗯、然后就可以沿途到这个水边上。 哦， 哎，挺不错的。 所以那儿允许烤串吗？ 不允 许， 哪儿都不 允 许，哪儿都不允许。您放心吧， 老孙家问的就是允许烤串 吗？有水啊，灭着方便。 然后另外呢，怀柔的刘立庙的白河湿地公园，这个也是不错的。所以基本上海春呢，他介绍的这些地方全都是有山和 有 水的地方。不过呢，在此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因为这些地方有山有水，景色都是不错的，但是一定不要明火烧烤， 哎， 这是不可以的。 而且带好那个垃圾收纳的东西。 是的是的， 人都留着。 对，走的时候咱把这些东西都带走。 嗯，对。还有一个在河道里头，就河道附近玩，还有一个就是水得注意观察水，因为它有的随时会提涨、 哦、对对对对对， 这是很可能， 有时候可能会涨。 对，会涨，但是吃着吃着就剩下自己了，剩下 就因为你沉没冲走，是吧？这意思。 那人走倒是单说，就把哎我那保温桶走了。当然在此也要感谢很多的朋友跟我互动啊，其中无人相告，他也说了一下他的感受。 嗯，他说其实啊，夏天不太建议大家喝特别冰冰凉凉的东西。说要是去海边玩水呢，嗯，得是那个盛夏时节了，外面得40多度，一口凉的下去，这容易积着，对身体不好啊。他还说那个，其实越热的天气越应该建议大家喝热的啊。他说我的保温杯一年四季都用，冬天带热茶啊，夏天不会带热茶，会泡点什么山楂呀，加冰糖啊，酸酸甜甜的也非常好喝。夏天有时候着急喝带烫的确实不太好实现，因为保温杯啊现在保温效果都太好，我妈都是现在兑好了，说早上起来出去到下午喝不上这口肉热水。 有一次特逗，我媳妇说哎沏点茶啊，没问题啊，好，封上了，封上了，完了再说是拍上菜，上菜中间只有那么就那10分钟，就可能就是说你能喝水， 嗯， 好，打开给烫个，上面全给烫了。这保温都下午了还这么封， 所以得提醒大家啊。好，咱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最后一节跟大家接着说春游。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希望让陈庆能够帮助。 对， 不过不太适合今天的主题，不过倒是可以简单的跟人说一下、 又跑题了。 是有点跑题， 我估计可能有个别主持人忽悠是吧？ 那倒不是因为我们的听众啊，就是我们在每周五的时候一般都会请大厨来，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儿都要。 关键我进门的时候台阶有点高，爬上来一下摔这可能不容易。 是这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你还好。他呢就是说，他说要坐两个月的月子，但是坐月子的时候呢，就是争取能够喝一点汤嘛，因为不是说喝点汤对身体会有补嘛。但是这类的汤能不能请专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包括烹制的方式？ 因为这种汤是就是专业性很强了，因为它就不对着广泛的人群， 对， 它是特定人群，所以有些药材是不能加的。因为每个人，我先就是大概说一下，因为每个人对药材的敏感度是不一样，尤其是在坐月子的过程中，基本上坐月子我们基本上给人建议推就是鲫鱼汤，鲫鱼完了少稍微加一点萝卜就完了。因为为什么要鲫鱼跟萝卜呢？因为鲫鱼是下奶的，萝卜呢是去燥热的，一般都建议这个。鸡汤太上火，但是呢鸭汤油太大，你都不适合，所以就尽量是做鱼汤。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行业里头说，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两条腿不如吃没腿的。所以熬鱼汤是最关键的， 越小越好， 越小完了精致，然后去腥，完了不要超过一小时的煲汤是最合适，因为都是要先煎的。好比说我你说我喝那个鲫鱼汤过敏，能不能喝黑鱼末，就是黑鱼的汤也可以，也是这种方式，一定煎浓汤，然后呢少用药材，就加姜就可以。姜千万别加别的了，酒都要少加。 明白， 因为怕过敏，首先就是你加别的药材它也有对有可能会过敏或者什么，对婴儿不好。 那我记得您说月子餐得吃什么少油啊少盐啊，那要做这个汤里头盐啊什么的大概怎么放？ 一定是后放，放的你平时量的可能也就是七分之一是最为合适的。 那就跟没放似的。 对，基本是薄盐，或者是有一种叫薄盐的进口盐，就是海盐里的加一点就可以，就加一点这种就可以了，就是你平时的七分之一就可以。因为 相对有点味儿就行， 有点味儿就可以，千万不要加多了，因为加多了是就是你的心脏承受不了，孩子的心脏更承受不了。 明白。 因为他会 盐会引起高血压， 都有原因。因为什么一直说这个低油低盐，因为油过多的摄入也不见得好，因为所以为什么一般孕期的时候不让吃猪油，一般都是橄榄油，低油耗的，不要冒烟，不要太高，不能吃凉拌，一定是温油做的菜，所以就是尽量清淡，炒根茎类的食物最多，或绿叶菜最多，尽量少碰猪肉。 好， 给陈江老师已经难为的够呛了，但是回答的还是非常好。 是， 还是说回野餐吧。 刚才咱们都说了简单的带什么样的食材，包括带什么样的饮品，包括主食方面酱料方面咱们都说过了，但接下来咱们也说说都带什么家伙事儿吧， 说说器具。 对，说说器具。 陈静老师一般带什么器具？ 我一般的出去会我真的是带一张折叠的桌子。 折叠的桌子 啊，因为人少不会带人太多，就是小桌子，完全都大家坐地上。 有，我跟你说 特别有意思， 我那天在我一个朋友那儿见到了一个，它是一个手提箱，手提箱你见过吧？就它是一个铝合金的 那 个， 就是 你那把那手提箱一打开，它就是一个四人的桌子加椅子， 你知道吗？ 啊，真的， 伟哥，小时候那公共床那结构吗？ 我知道， 就折叠， 但是那不是一正方形吗？ 对， 比它小，就是一拉开咔啦。 它那就是一个箱，就是一个咱们正常的公文包大小的那么一个旅行箱。小箱子很其实不厚，然后你一打开以后，它这么一窝吧就变成了一个桌子，就是四个人坐那儿吃饭完全 没问题。没问题，它上面还是个硬壳 啊，桌子加四个小凳，那如果是一家三口四口出去带一个那个非常实用。 是因为你说的这么点儿，它带折叠的它肯定不占地儿， 就不是特高。 对， 就这样高。 对，折叠的、 哦、 对，就是你小胳膊这么长吧、 啊、 大概 小臂这么长， 对，就这么大一个东西出去非常实用。 是，就跟那天我在那个某卖家具的地儿 啊， 看他们那儿卖了一，其实我还说呢，就这么点一小马扎干嘛使，腿还倍儿粗，那腿儿可能得有小胳膊这么粗， 哦 呀，四个腿儿。后来我还说呢，我说天哪，我说这么点一小板凳这么粗的腿儿。后来人说，先生我们这是梯子啊，我说才板凳这么点，您是个梯子 能提点儿？ 对呀、啊、您相当于提了一个就是咱 小箱子， 哎、啊、小马扎也就那么大个、啊、当然就腿粗点。后来人说，这样我们给你展示一下， 伸缩的 啪弄咔咔咔咔咔， 对对对， 我天哪， 嗯， 两米三， 我们家就 弄上去，我天哪，真高级。 嗯， 我现在都是很小的折叠的，因为 对 它是一个德国技术，完了我们那时候做那个大影壁墙，就那种和扇，它是插的， 嗯， 就是一个高尔夫那一套东西那么大个， 对， 完了打开有16根棍， 嗯， 然后有横杠，你支 跟脚手架似的， 出了一个。相当于两米乘四米多的一个、 嗯、 一影壁墙， 哦、 我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因他启发，他那个桌子我一定要带一个， 哎、 嗯，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因为你可以坐地上铺张纸，或者拿个袋那个就是各种袋子可以坐地上，但是那桌子你搁东西吃，它是一个很比搁地上强、嗯，因为我们窝着吧吃东西不是那么方便， 对， 一定稍微高一点。但是呢，你搁车那个机械盖子也不太限制，大家都站着吃、 啊，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哎，那个桌子特有意思。 对对对，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上网上买一个， 完了搁在后备箱里也不占地儿，完了一杵，哎，这特别有意思。 还有一个，如果大家人再多啊，然后又到那个地儿比较大，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个那种支起来的，他们叫天幕，那个也非常好。就是大家在中间吃东西，你又有小桌子， 是一个电影墙， 它就跟一个帐篷似的，但是 是 特高的帐篷， 类似于帐篷的东西。 它遮阳， 啊， 就是如果太阳特别强烈的时候，大家中午在那儿野餐晒的，你确实是有点受不了。 它有点跑不了， 对， 河边跑不了， 哎，没遮没拦，带那么一个东西，大家等于它给你平地搭一大凉棚，大家比如10个人左右，你在中间你是吃啊喝呀、啊、玩呀、啊。都非常好，而且也不太占地方、 嗯、 都是小架子往起一支， 都是那种折叠的， 哎， 完了 就跟搭帐篷是一个意思， 弄起来 接着车的半边， 哎， 就出来了， 哦，弄着就跟个蚊帐似的， 就有点像蚊帐。 我们带的那个比蚊帐还要大挺多、 啊、 那个支起来啊能有咱们半个直播间这么大， 嚯、 哦、所以我说你 那得10个平方了， 对， 差不多了， 就是大家比如说你人多，就是两三家、 嗯、 两三家有两三个男主人在，他支这个他就相对方便、 啊、 你要是就一个男的吧，你且弄不起来，然后你老婆还得看孩子什么这那的，没人给你弄，最后说你带这么一破玩意儿、嗯、我们都吃完你也没支起来，还容易招骂、 嗯、 三四个男的如果一块出去支一个这个 八角， 哎，非常好。如果啊，就是咱再说远一点，就是如果大家到那种人家说这地儿可以那个点点小火，人家比如有的区域可以、 嗯、 现在有带那种小的瓦斯炉， 嗯，瓦斯炉 那个也特方便，包括还有底，原来我们出去的时候它是有的是那带酒精的，那个特别不好用，就是火非常小，现在出的都是一罐一罐的那个、 那个是意大利技术， 对、嗯、特别好，就是做饭的时间也在你中午那个你简单的煮一点什么，我们就拿它涮羊肉了， 对， 大家 基本上是锅子 没问题， 那个一罐气能撑40分钟、嗯、 哎，你一堆人出去你就带上两罐绝对就保险了， 弄一个小锅、 嗯、 完了翻几个碗， 哎，这样你的食品的丰富性又提高了，你像我们当时买点羊肉卷， 你这复杂了，你这估计这基本上都是葱包羊肉起步、 嗯、买点羊肉一涮 嗯， 也很好。 其实 当然这是要得， 其实炖锅羊肉往这一搁， 对，就可以解决热的这个问题了。 哎、 嗯， 这也是一个方向。 嗯， 哎，那个，那你比如说像塑料布啊什么这些， 其实不建议大家带塑料布，因为塑料布吧不太好收拾，你往哪儿弄，它打开之后太大了。 对。 但你往回收吧，你又收不了那么小。 而且还有一特讨厌的点是，风一刮呀，它来回跑。 有没有支撑点， 你还得找几个东西给它压着， 硬的支撑点、 特别麻烦。还是我建议有那种野餐布吧，它上面那种材料不是特别的那个吸水吸油的那种，有点像咱说地板革也不太合适，反正类似那个感觉的、野餐布， 它树脂的东西， 对， 算个树脂吧， 可以买那种也好看。 其实这那个东西还怕什么你知道吗？它怕石头硌。其实你还得找一稍微平整点的地儿，就是塑料布特麻烦，你看不见石头硌完了扎着孩子绊着孩子， 对对对， 很麻烦，因为孩子们都光着脚在这 对对对 转悠，就没有一个孩子说哎这一边着火了你不能在这上走啊， 对， 所有外头孩子就是随便玩，但是呢你这儿吧你看不见石头，你就铺上它就水跟头，因为你这里压着那里压着， 对， 它不方便，它不如老孙说那个，哎，那铺开了以后平的，就是它有一定厚度，就是小石头它踩上也不会扎着， 明白， 完就别出这圈啊，大家玩，哎，它也就在那玩，就也方便，多找一块嘛就完事儿，它叠起来一卷它也不沾地儿， 对 对对对， 关键是这个， 对， 因为塑料布特讨厌是你没法折的， 哎， 那大的它飘嘛， 对，就是顺着这布呢，大家还可以带点比如小朋友老人做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就是跟大家出去露营是有一个类似防潮垫的那么一个东西，就是或者家里的瑜伽垫拿出来， 其实瑜伽垫是最方便的，因为是卷一桶，我原来车上全是枕头你知道吧，我觉得哎，你往地上扔俩枕头不就完了吗，等回来的时候不够你洗的呀，因为你拆开洗好几个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就是你拿个瑜伽垫，三个瑜伽垫一铺，整个是一个、一个大方块，这么大家都坐在这儿也很舒服， 哎， 因为家家都有，也不贵，瑜伽垫也不贵， 是的是的是的， 也好刷， 对， 你上搁浴室里立起来一冲就 对对对对对， 而这个非常非常好用，因为大家比如说到河边啊或者什么，它在地上还是潮，有时候大家早上出去到晚上它有露水，那是小孩啊老人啊，他容易身体不舒服，对吧，而且你坐地上万一还有个小虫子什么的爬，它有时候也膈应，所以一定要带一个这种防潮垫，你坐那儿吃你就没事儿了，不怕那脚一会儿屁股都湿了，有的时候坐特别难受， 就有点像游泳那个背着那板那泡那大手扣那泡沫那就行， 哎 你弄点那个也不占地方，一落一系往那上一扔， 对， 然后你一人发一个小板凳似的，把它往那一坐也 哎 不凉你知道吗， 所以这种就 那得很好玩， 餐具呢 超市一次性的，你知道我每次 我觉得超市 就那种纸 大 的 不大的超市有那种薄塑料的是安全的，因为它是被消过毒的 啊、 因为你超市那个还是有点像那个，还是我觉得、 相对差一点 差一点、因为那个被消过毒的会好得多、就是大家安全性还是好一点， 明白明白， 大的超市去那儿拿整套的那种小的小碗儿、小碟子 啊，对， 就很方便、 这些大家想买各种各样的都有，就如果你要嫌，你说我那回去谁洗呀、你就买那 一 次 性，他那也一次性，高级一次性，完了你就给他搁一个塑料袋里头，找垃圾桶一搁，它也降纸了，也不麻烦。 好， 就是可回收的那种， 可降解，它大概是、可降解这种塑料、 好， 咱那个进一条广告，然后再接着让陈老师跟大家说。 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咱们今天说春游啊，刚才说到了出去带着一些小器具， 对、 哎， 但是这些器具里头，比如说我要切个形啊什么的，适合不适合带点刀啊叉呀、这些 其实我觉得出去外头玩刨刀最实用，刨皮刀是特实用的，就是刨皮刀是怎么拉片也没问题，去个皮也没问题，还不知道黄瓜孩子要吃，哎，来吃，哎，苹果，吃，哎，对，就这种去皮刀啊，尽量不碰砧板去，因为你还得要消毒， 对， 你就很麻烦，所以呢，就是拿手拿着就一刨就能在这儿吃去了， 对， 就最方便。还有一种说什么呀？尽量是在家全切好了，拿过去一拆就完了，就不要再那儿代切。有一次我们哥们儿切什么呀，切肠， 一刀下去，没站稳嘛，拿手站着嘛，哦、切着切着连自己都给切了，你知道吗？ 啊、真的呀， 因为他觉得你刀不快、 哦， 就大家都觉得玩，因为你注意力不在这儿 啊、 哦，你知道吧？就哎哪呢？可完肠，这边带着血着来，所以很麻烦。 对， 突然、哦、这种小的磕碰，其实家里都有个小医药箱，都在车里扔着， 对 一定要带 对对、 嗯，但是一定少少都切好了，哪有那意思？ 对，而且带锋利的东西，你有小朋友啊， 就很 还容易有危险，因为你不可能时刻，万一有一个不小心，你搁到那野餐布上，那边叫你什么事儿，孩子万一跑过来踩一下什么的， 啊、对 都容易。所以像那个庆刚才说的，我觉得就特好，咱在家都基本能切的，在家都切好， 嗯、 来这儿就是一个摆的过程。 像叉子就是塑料的，最好是不带金属的 啊、 嗯，就是用完的。就扔了就完了。 对， 嗯， 不过像简单的医药箱带着倒是也还挺好。 其实就是带着药箱，因为什么小创可贴呀、啊，这有个小虫子那精灵油啊， 对， 什么小虫子咬了你弄点小碘酒啊，跟酒精啊你擦一下、嗯，因为我们很多孩子皮肤啊都不是真的那么 比较嫩， 那特别嫩。嗯一碰就会出很多麻烦，赶紧及时消毒，有时候很麻烦。 它现在有那种喷的，就是你比如说，碰了一下，蹭了一下，稍微有一点点创面的那种，它一喷，就等于有一个消毒的过程。 云南白药那种、 嗯、类似吧、啊，现在有很多 这种有很多 这种喷的这种户外的这种药，大家都可以买，因为你碘酒啊，又创可贴呀、啊，好多有时候你带起来还是 复杂， 还是麻烦。那个一喷。基本就能够起到一个暂时的消毒的、 哦、白酒也可以 简易的过程、 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有就是过两天再出去玩防蚊的 啊，就是 一定 驱虫子 驱虫 子 我他们拿一个防蚊器特有意思正好贴在这桌子 嗯 然后正好是周边是10平米 嗯 啊真的管用吗 特别管用 管用 我们当时搁在企业露台里头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一个桌底下搁一个哎就完全这一面还跟一堵墙似的 哦真厉害 它还是静波干扰 对 干扰的 高科技 这挺有意思的、啊、一定带那么一个东西 就类似于比如说蚊子它是靠红外找哪有人的、 啊、 一弄这个它觉得这儿没人 不是它就觉得呦这儿危险还是回去了、啊、 就是它是一蚊子你发了一个这儿有苍蝇拍这么一个信号告诉它、 啊、 这拍怎么聊的 它就不过来了就类似这个意思嘛。 苍蝇拍跟蚊子有关系 是吧高科技反正驱蚊液大家得带一个这是挺有用的、 嗯、 包括刚才我们说那些简单的做的东西啊那些也挺有用还有我那会儿还见过现在大家如果还是我说三四家一块儿出去车比较充足空间、嗯、还可以带那种简易的卫生间 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哎 这是挺重要因为我们必须就是现在好多地方它不就是它不是一个房车区或者旅游区 没有配套 它没有配套就我们的旅游还不用达到国外那种就是说它在一个小镇上它有公用的洗手间 嗯 就投币的哪怕你投币都行它在投币的话就做不到、 嗯、 但是我们就自己去设一个、 嗯、 但是车你得有个空间吧 对那个呀不大也是就它是一个小马桶我们那回出去玩也带着、 嗯、 它那里头是套那个塑料袋 我知道那个 对就那种搁在就我所以我说三四家一块出去有一个车可以腾出一块放那个东西他、 嗯、 最后还能搭一个小的就跟咱那个大市场里头那试衣服那种似的、 啊、 你一进去一又文明二大家也避免很多尴尬 对 吧因为你出去玩那片草原可能不是就你啊 对 你说我那别看啊那也不能所有人都听得见、 嗯、 对吧所以可以人多的时候带一个这样的东西、 嗯、 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 对特别实用 一个配套的东西、 嗯、但是这种东西那保上也会 全有我说这个东西啊 都 已经是我四五年前的时候用的 哎呀 现在已经就肯定更先进更好了 哎呀 它是有但是说看你的需求我觉得还是需求就因为可能就一家可能就四次要求那这你都算了、 嗯、对四次可以在车里有那种塑料袋的那 种塑料袋那种 简易厕所 但是呢你三四家了加一块可就十多口子了这就不是、 嗯、 不是那个意思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因为环境嘛然后方便嘛我觉得都可以考虑一下 大家得保护 考虑一下 对、 嗯、 对哎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还需要其他的吗就比如咱们没想到的还有啥补充的吗 嗯有像 像抽手纸、 哦、 那个消毒纸巾， 对、 哦、这消毒纸巾特别重要，我觉得因为你没地儿去洗手、 嗯、 对对对， 消毒纸巾是特别需要，然后餐纸 有那种挤的洗手液、 啊、 那个就挺好， 是很重要、 啊、他给你一挤，你这么一搓、 哦、就跟医院里 干洗 的、 哎哎、那个其实是最好的， 那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消毒纸巾、抽手纸，然后垃圾袋 啊，垃圾袋， 大 垃 圾 袋， 大垃 圾 袋， 大 垃 圾 袋， 就类似 于人多了嘛， 对， 大 的黑的那种大垃圾袋， 黑的大垃圾袋，完统一的收集垃圾， 对对， 把那个清了，别给人留下乱七八糟的， 对对对， 还有自拍杆， 嗯， 如果人出去多了， 高级了， 比如说十几个人一块照相， 嗯， 谁的胳膊也不够长。 嗯、 这时候你要有一个大的自拍杆或者什么的，这个非常实际啊，对吧？这就是我老一帮人出去玩，这些都带着是很有用的。 好好好， 还有就是一定带足水，因为在那儿啊，你就没什么东西，稍微饿一会儿都没事儿。 就是， 如果水不够，这人会非常难受。 嗯， 所以大家出去，哪怕水果少带点，一定把水带充足了。 温水、热水、 哎，这个对于大家一出去一天，因为你大家我们介绍的地儿都不可能是，你想厕所都没有，他能有小卖部吗？对吧？他就不可能，你随时都能买着水， 嗯、 水一定带充足。 就是你有小卖部，人家也不见得卖你热水，人只能卖你凉的、 哎。 对对对， 都是这样，买凉的多， 好， 没人卖热水。 嗯， 好，不过呢在此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春游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热爱环境，当您走的时候一定要把您啊用完的吃剩的这些啊属于厨余垃圾您一定要带走，包括现在就我了解的北京啊周边的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是不可以有明火的、 嗯、 所以提醒大家为了我们的环境，为了安全， 对， 咱们啊，还是吃一些简单的、可携带的这些食物。 烧鸡啊，每人发一只， 特别好， 就特好。再让那个陈静给烙点饼， 特别好， 大饼卷一切，想卷什么卷什么，是吧？ 来吧。今儿说的是披萨吧 啊，中国披萨好，我们今天关于野餐的内容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这天气不错，明天好像天就更好一点， 明天可以出去， 是吧？ 据说到八号都要回暖了， 对，大家就可以收拾收拾，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个原则以及需要带那些东西都在什么宝上，包括超市现在就有， 准备好， 准备好 啊，嗯、 齐全的一走啊，拍点小照片回来一晒， 别忘了汽车加油， 对吧？多幸福！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大饼卷一切》，非常适合春游出去的一个建议啊， 嗯、 想带什么都行。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些了，我是孙涛， 嗯，我是王维， 我是陈庆， 哎，也邀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祝大家春游愉快啦！ 能炒闷灰，哎，刚烙得最好吃，它卷嘛吃都行。大饼卷上皮皮虾，它怎么能够不扎嘴？哎，大饼卷炸蚂蚱，它为民除害虫。大饼卷手指头是自己吃自己，大饼麻酱和白糖，它专治肚子疼。天对地。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它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它吃的是内容，是内容酸甜苦辣咸，鲜香麻酥脆，